远的路程，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人生需要多久的时间，多少血和泪才能慢慢实现。天地间任我再次高飞，谁说那是天真的预言。 Hello，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琳。那么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可以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同时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互动平台来跟我进行交流。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是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 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无路的生活黑色世界，只有可以期待，希望不会幻灭。天地之间我怎自高，谁说那是天真的预言？风筝挥舞狂乱的双手，写下灿烂的诗篇，不管有多么疲倦，将来将往世界多变迁，迎着光辉岁月，为他一生奉献。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 134-8866-2345。

全落了功课，我们记得怎坐， 考试罚抄尝试过，但谁会记得怎去唱校歌， 愿你也后悔当初为何胡乱唱这歌， 卡拉 OK 里面无法直播， 同学就见老友都想有前程感受， 这首歌是来自 Twins 的《我们的纪念册》。嗯，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这种很痛苦但是又拥有很美好回忆的高中生活，会想起当时宿舍的点点滴滴，想起几个感情很好的闺蜜，同时又会想起我们好像很久没有联络了，想要去群里找他们聊天的时候，嗯，又感觉好像无话可说。那么他们对于我们的意义其实很多很多，我们的纪念册总会让我们想起自己的青春生活。继续来听到的是五月天和陈绮贞共同合唱的私奔到月球。 这星球天天有五十亿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 这一刻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任何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 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我们去感受那无忧的真空，那月色纯真的感动， 当你说太聪明往往还是会寂寞，我笑着倾听孤单终结后的寂寞， 看月亮 让心跳像是野火燎原般的汹涌， 这一刻把命运也沉默，把脚尖划过天和天，地和地，缘分的宇宙， 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 那无忧的天空，那也算纯真的感动。 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合唱的《私奔到月球》。哎，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如果说要看一场演唱会的话，你会选择去看谁的演唱会呢？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一定会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倒不是因为我有多追星啊，是因为我觉得五月天的演唱会应该会让我们有很多的感动，会让我们回忆起很多青春的故事，会让我们在现场一定会嗨翻天的，因为他们的这整个的乐队的组成都让人觉得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有活力。继续来听到的是光良的《第一次》。 你的要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那是一起厮守。哦，第一次吻你深深的酒窝，想要清醒却冲昏了头。哦，第一次你躺在我的胸口，24小时没有分开，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给我。感觉你属于我，感觉你的眼眸，第一次就决定绝不会错。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找苦恼，怕不爱睡不着。我飘 这首歌是来自周迅的《飘摇》。那我在一开始看到周迅和李亚鹏主演的这个《射雕英雄传》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女孩的声音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虽然长得很漂亮，但是声音也是太有个性了。不过没想到呢，周迅唱歌啊，唱这首歌还是很不错的。当时就在想，她唱什么歌能好听呢？哎，没想到这首《飘摇》还是非常的不错。同时呢，她明年会有一部大戏叫做《如懿传》，在一月份开播，一起来期待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是古巨基的《天上人间》。 当天地轰动初开的时候，我们两个相遇在浩瀚的星河，一番撞击和一场烈火，我们跌落在凡尘两个角落，经过了千千万万个世纪，我们各自在人间摸索，可能相遇却迷迷糊糊擦肩而过，怎么红尘万里江山不如你的笑，狂奔天涯，看英雄岁月多寂寞。雨雨风风，是你的泪水，你的歌。星星月亮，如影灯火，不想你的烟火在那闪闪烁烁，你无所不。在我无从怕无多，这才知道千古的缠绵从时间开始，我天上人间，我们注定要携手漂泊。 深一见我就为你失魂落魄，不要问以前曾否见过，别怪我痴痴狂狂为你着魔，千古的缠绵从时间开始，记忆里还有电光石火，天上人间我们注定要携手漂泊，万里江山不如你的笑，我狂奔天涯，看英雄岁月多寂寞，雨雨风风是你的泪水， 想你的烟波在那闪闪烁烁，你无所不在，我无从怕无多，这才知道坚固的缠绵总是坚。 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古巨基的《天上人间》。其实古巨基给我的感觉很奇怪啊，因为我不太喜欢看他演的戏，但是我非常喜欢听他唱的歌啊，也就是传说中的在演戏的人当中唱歌是最好听的。俗话说得好，不会导戏的演员不是好歌手嘛，大家都是这个多栖发展。接下来听到的是林淑荣的《往事难追忆》。 春梦空陶醉，春梦一去难追回，不要陶醉梦境内，醒来梦也碎。夜幕要轻轻地吹，我不想和只能回味，只能回味，往事难追回。 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爱 Muse， 爱 Muse，Love Muse。 我们大房山也有 Muse 酒吧了，是营业期间10元购女神卡送180瓶啤酒，畅饮一个月。抢卡订座热线：微信同步15001118999，15001118999。 Muse 就在金桥国际底商。 免费办理各大银行无抵押信用贷款，无论你是有房子有车子还是有保单有工作，都可以免费办理无抵押银行贷款。信用贷款就找新泰普惠，电话微信同步18518101000，18518101000。海尔家电助阵德明永林电器12月23号专场低价团购，价比全程差价10倍返还，满额送好礼，购物抽大金条，买海尔全套家电直选永林，售后无忧，只换不修。就在良乡永林家居广场4层，热线13911419988。 餐厅开业

当时呢这个电视剧出来以后呢，没想到啊这个插曲火了，主要是因为当时素素死的时候呢播放的就是这样一首歌，在剧情当中非常的感动人啊，所以大家记住这首歌了。继续来听到的是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来自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这首歌一旦播放出来，一定会在大家脑海当中形成一个印象啊，就是它的舞蹈。大家可以根据我说的这些话来试一试啊，你可以先做出一个像韩国这个欧巴不要走的这个姿势，伸出你的手，然后再根据这个节奏左右摇摆，是不是就很有感觉了？以前的这个歌星啊，他们根据这个音乐创作的这个舞蹈，确实在现在来看可能会有一点点搞笑，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确实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有非常标志性的这个感觉啊。接下来听到的是